第五十八回，二心扰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这行者与沙僧拜辞了菩萨，纵起两道祥光离了南海。原来行者筋斗云快，沙和尚仙云绝迟，行者就要先行。沙僧扯住道：“大哥不必这等藏头露尾，先去安根，带小弟与你一同去。”大圣本是良心，沙僧却有疑义，真个二人同驾云而去。不多时，果见花果山，按下云头，二人洞外细看，果见一个行者高坐石台之上，与群猴饮酒作乐，模样与大圣无异，也是黄发金箍，金睛火眼，身穿也是锦布之多，腰系虎皮裙，手中也拿一条金箍铁棒，足下也踏一双麂皮靴，也是这等毛脸雷公嘴，硕腮瘪土形，茶耳鹅颅阔，獠牙向外生。这大圣怒发，一撒手撇了沙和尚，撤铁棒上前骂道：“ 哼，你是何等妖邪，敢变我的相貌，敢占我的儿孙，占居五仙洞，擅作这威服。” 那行者见了，公然不答，也使铁棒来迎。二行者在一处，果是不分真假，好打呀，两条棒二猴精，这场相敌实非轻，都是护持唐玉帝，各施功绩李英明。真猴实兽沙门教，假怪虚称佛子清，盖为神通多变化，无真无假两相平。一个是混元一气齐天圣，一个是九炼千灵缩地精，这个是如意金箍棒，那个是随心铁杆兵，隔架遮拦无胜败，撑持抵敌没输赢。先前交手在洞外，少卿争持几半空。他两个各踏云光，跳斗上九霄云内，沙僧在旁不敢下手。见他们战此一场，诚然难认真假。一尺拔刀相助，又恐伤了真的，忍耐良久，且纵身跳下山崖，使降妖宝杖打进水帘洞外，惊散群妖掀翻石等，把饮酒食肉的器皿尽情打碎，寻他的青毡包袱，四下里全然不见。原来他水帘洞本是一股瀑布飞泉，遮挂洞门，远看似一条白布帘，近看乃是一股水脉，故曰水帘洞。沙僧不知进步来历，故此难寻。即便纵云赶到九霄云里，轮着宝藏又不好下手啊。大圣道：“ 沙僧，你记住不得力，且回复师父，说我等这般这般，等老孙与此妖打上南海落家身菩萨前，变个真假。” 道罢，那行者也如此说。沙僧见两个相貌声音更无一毫差别，皂白难分，只得一言拨转云头，回复唐僧不提。你看那两个行者窃行窃斗，直嚷到南海，竟至落家山，打打骂骂，喊声不绝，早惊动护法助天，即抱入朝阴洞里道：“菩萨，果然两个孙悟空打将来也。”那菩萨与木叉行者、善财童子、龙女降莲台出门喝道：“ 那孽畜哪里走？” 这两个地相揪住道：“ 菩萨，这厮果然像弟子模样，才自水帘洞打起，战斗多时不分胜负，杀无尽，肉眼愚蒙不能分食，有力难助，是弟子叫他回西路去回复师父。我与这厮打到宝山，借菩萨慧眼与弟子认个真假，辨明邪正。” 道罢，那行者也如此说一遍。众助天与菩萨都看良久， 莫想能忍。菩萨道：且放了手，两边站下，等我再砍。果然撒手，两边站定。这边说我是真的，那边说他是假的。菩萨换木叉与善财上前，悄悄吩咐：你一个帮助一个，等我暗念紧箍咒，看那两个害疼的便是真，不疼的便是假。他二人果各帮一个，菩萨暗念真言，两个一起喊疼，都抱着头地下打滚，只叫 默念默念。 菩萨不念，他两个又一起揪住，照旧嚷斗。菩萨无计奈何，即令助天木叉上前助力。众神恐伤真的，亦不敢下手。菩萨叫声孙悟空，两个一席答应。菩萨道：你当年官拜弼马温，大闹天宫时，神将皆认得你，你且上界去分辨回话。这大圣谢恩，那行者也谢恩。二人扯扯拉拉，口里不住的嚷斗，竟至南天门外，慌得那广目天王率马赵温关四大天将及把门大小众神各施兵器挡住道：哪里走？此间可是争斗之处。大圣道： 呵呵，我因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在路上打杀贼徒，那三藏赶我回去，我径至普陀山见观音菩萨诉苦，不想这妖精几时就变作我的模样，打倒唐僧，抢去包袱，又沙僧至沙果山寻讨，只见这妖精占了我的穴巢，后到普陀崖告请菩萨，又见我势力台下，沙僧狂说是我家筋斗云，又先在菩萨处遮事，菩萨却是个证明，不听沙僧之言，命我同他到花果山看眼，原来这妖精果像老孙模样，才自水帘洞打到普陀山见菩萨，菩萨也难识认，故此打到此间，凡助天眼里与我认个真假。道罢，那行者也似这般这般说了一遍。众天神看够多时，也不能变，他两个吆喝道： 哼，你们既不能认，让开路，等我们去见玉帝。 众神堂抵不住，放开天门，直至凌霄宝殿。马元帅同张、葛、许、丘四天师走道： 下界有一般两个孙悟空，打进天门，口称剑王。 说不了，两个执掌将进来，活得那玉帝即将立宝殿，问曰：你两个因甚事擅闹天宫，嚷到阵前寻死？ 大圣口称：万岁万岁，臣卿归命，禀教沙门，再不敢欺心狂上，只因这个妖精变作臣的模样。 如此如彼把前世背陈了一遍， 指望与臣变个真假。 那行者也如此陈了一遍。玉帝即传旨宣托塔李天王教，把照妖镜拿来，照这厮谁真谁假，叫他假灭真存。天王即取镜照住，请玉帝同众神观看，镜中乃是两个孙悟空的影子，金箍衣服毫发不差。玉帝一变不出，赶出殿外。这大圣呵呵冷笑，那行者也哈哈欢颜，揪头魔镜复打出天门，坠落西方路上道： 哼，我和你去见师傅去，我和你去见师傅去。 却说那沙僧自花果山辞他两个，又行了三昼夜，回至本庄，把前世对唐僧说了一遍。唐僧自家悔恨道： 哎，当时只说是孙悟空打我一棍，抢去包袱，岂知却是妖精假变的行者。 沙僧又告道：这妖又假变一个长老，一匹白马，又有一个八戒挑着我们包袱，又有一个变作是我，我忍不住恼怒， 一仗打死，原是一个侯景，因此惊散，又到菩萨处诉苦。菩萨找我与师兄又同去十人，那要果与师兄一般模样，我难助力，故先来回复师父。三藏闻言大惊失色，八戒哈哈大笑道： 呵呵，好好好，应了这施主家婆婆之言了，他说有几起取经的，这却不又是一起。 那家子老老小小的都来问沙僧：你这几日往何处讨盘缠去的？沙僧笑道：我往东胜神州花果山寻大师兄取到行李，又到南海普陀山拜见观音菩萨，却又到花果山方才转回至此。那老者又问： 往返有多少路程？ 沙僧道：约有20余万里。老者道： 爷爷呀，死这几日就走了这许多路，只出是驾云方能够得到。 八戒道： 不是驾云如何过海？ 沙僧道：我们哪算的走路，若是我大师兄只消一二日，可往回也。那家子听言都是说神仙。八戒道： 我们虽不是神仙，神仙还是我们晚辈哩。 正说间，只听半空中喧哗人嚷，慌得都出来看，却是两个行者打将来。八戒见了忍不住手痒道： 哈哈，等我去认认看。 好家子急纵身跳起，望空高叫道： 师兄莫嚷，我老猪来也。 那两个一起应道：兄弟，来打妖精，来打妖精。那家子又惊又喜道： 哦，是几位腾云驾雾的罗汉，写在我家都是发愿斋僧的，也斋不着这等好人。 更不计较茶饭，愈加供养。又说： 这两个行者只怕斗出不好来，地覆天翻，坐祸在那里。 三藏见那老者当面是喜，背后是忧，即开言道：老施主放心，莫生忧叹，贫僧收服了徒弟，去恶归善，自然谢你。那老者满口回答道： 哦，不敢不敢。 沙僧道：施主休讲，师父可坐在这里，等我和二哥去，一家扯一个来到你面前，你就念念那话，看哪个害疼的就是真的，不疼的就是假的。三藏道： 对，言之极当。 沙僧裹起在半空道：二位住了手，我同你到师父面前辨个真假去。这大圣放了手，那行者也放了手。沙僧搀住一个叫道： 二哥，你也搀住一个。 果然搀住，落下云头，竟至草舍门外。三藏见了，就念紧箍咒，二人一齐叫苦道： 哼，我这根苦豆你还咒我怎的？默念默念。 那长老本心善意，遂住了口不念，却也不认得真假。他两个挣脱手依然又打。这大声道： 兄弟们保着师父，等我与他打到阎王前折便去也。 那行者也如此说，二人抓抓压压，须臾又不见了。八戒道： 沙僧，你既到水帘洞看见假八戒挑着行李，怎么不抢将来？ 沙僧道：那妖精见我使宝杖打他假沙僧，他就乱围上来要拿，是我顾性命走了，即告菩萨与行者复制洞口，他两个打在空中，是我去掀翻他的石凳，打散他的小妖。只见一股瀑布泉水流，竟不知洞门开在何处，寻不着行李，所以空手回复师命也。八戒道： 你原来不晓得，我前年请他去时，先在洞门外相见，后被我说贬了他，他就跳下与洞里换衣来时，我看见他身往水里一钻，那一股瀑布水流就是洞门， 想必那怪将我们包袱收在那里面也。 三藏道：你既知此门，你可趁他都不在家，可先到他洞里取出包袱，我们往西天去吧，他就来，我也不用他了。 八戒道：哼，我去。 沙僧说：二哥，他那洞前有千数小猴，你一人恐弄他不过，反为不美。 八戒笑道：呵呵呵，不怕不怕。 急出门，纵着云雾径上花果山寻取行李不提。却说那两个行者又打嚷到阴山背后，唬得那满山鬼战战兢兢，藏藏躲躲。有先跑的撞入阴司门里，报上森罗宝殿道： 大王，北阴山上有两个齐天大圣打得来也。 慌得那第一殿秦广王传报于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扁城王，五殿阎罗王，六殿平等王，七殿泰山王，八殿都市王，九殿楚官王，十殿转轮王。一殿传一殿，霎时间十王会齐，又着人飞报于地藏王。尽在森罗殿上点聚阴兵，等秦真假，只听得那强风滚滚，惨雾漫漫。二行者一翻一滚，打至森罗殿下。阴君近前挡住道： 嘿嘿，大圣有何事闹我幽冥？ 这大圣道： 我因保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西凉国，至一山，有强贼劫劫我师，是老孙打死几个，师父怪我，把我逐回。我随到南海菩萨处诉告，不知那妖精怎么就戳着口气，假变作我的模样，在半路上打倒我师父，抢夺了行李。师弟沙僧向我本山取倒包袱，这妖假立失明，更往西天取经。沙僧跑遁至南海见观音，我正在侧，他被说原因，菩萨又命我同他至花果山观看，果被这厮占了我的学潮。我与他争辩到菩萨处，其实相貌言语等距一般，菩萨也难辨真假。又与这厮打上天堂，众神一果难辨。今见我师，我师念紧箍咒试验，与我一般疼痛，故此闹至幽冥，望阴君与我查看生死簿，看假行者是何出身，快早追他魂魄，免叫二心顿乱。那怪亦如此说一遍。阴君闻言，即唤管部判官一一从头查看，更无个假行者之名。再看毛虫文博，那猴子137条，已是孙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大闹阴司，消死名，一笔勾之。自后来，凡是猴鼠，虚无名号。查看毕，当殿回报，阴君各持户，对行者说：大圣，幽冥处既无名号可查，你还到阳间去折辩。正说出，只听得地藏王菩萨道：且住且住，等我着谛听，与你听个真假。原来那谛听是地藏菩萨经案下服的一个寿命，他若服在地下，一霎时将四大部洲山川社稷洞天福地之间，裸虫鳞虫毛虫羽虫昆虫，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可以固见善恶，察听贤愚。那兽奉地藏君旨，就于森罗庭院之中俯伏在地。须臾抬起头来对地藏道： 怪名虽有，但不可当面说破，又不能助理擒他。 地藏道： 当面说出来便怎么？ 谛听道： 当面说出，恐妖精恶发，扰乱宝殿，致令阴府不安。 又问：何为不能助力擒拿？谛听道： 妖精神通与孙大圣无二，幽冥之神能有多少法力，故此不能擒拿。 低藏道：“死这般怎生去除？”谛听言：“ 佛法无边。” 地藏早已醒悟，即对行者道：“你两个形容如一，神通无二，若要辨明，须到雷音寺释迦如来那里方得明白。”两个一起嚷道：“ 哈哈，说的是，说的是，我和你西天佛祖之前折辩去。” 那十殿阴君送出，谢了地藏，回上翠云宫找鬼使避了幽冥观意不提。看那两个行者飞云奔雾达上西天，有诗为证。诗曰：“人有二心生祸害，天涯海角至遗才，玉丝宝马三宫位，又一金銮一品台，南征北讨无休歇，东挡西除未定哉。禅门虚学无心觉，静养婴儿结圣胎。”他两个在那半空里扯扯拉拉，抓抓压压，且行且斗，直嚷至大西天灵鹫仙山雷音宝刹之外，早见那四大菩萨、八大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比丘尼、比丘僧、优婆塞、优婆夷、诸大圣众都到七宝莲台之下，各听如来说法。那如来正讲到这：“不有中有，不无中无，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为有，非无为无，非色为色，非空为空，空即是空，色即是色，色无定色，色即是空，空无定空，空即是色，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为照了，始达妙音。”开众稽首皈依，流通诵读之际，如来降天花菩萨缤纷吉利宝座，对大众道：“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也。”大众举目看之，果是两个行者邀天喝地，达至雷音圣境，慌得那八大金刚上前挡住道：“汝等欲往哪里去？”这大圣道：“妖精变作我的模样，欲至宝莲台下，凡如来为我变个虚实也。”众金刚抵挡不住，直嚷至台下，跪于佛祖之前拜告道：“ 弟子保护唐僧来造宝山，求取真经，一路上炼魔复怪，不知费了多少精神，前至中途偶遇强徒劫掳，为师弟子二次大伤及人，师父怪我赶回，不容同伴如来金身，弟子无奈，只得同奔南海见观音诉苦，不惜这个妖精假扮弟子声音相貌，将师父打倒，把行李抢去。师弟悟净寻至我山，背着妖假捏巧言，说有真僧取经之故，悟净脱身至南海，备说详细，观音制止，虽令弟子同悟净再至我山。因此两人比并真假，打至南海，又打到天宫，又曾打见唐僧，打见冥府，俱莫能辨认，故此大胆清造，前起大开方便之门，广垂慈怜之念，与弟子辨明邪正，恕好保护唐僧亲拜金身，取经回东土，永扬大教。大众听那两张口一样声俱说一遍，众意莫辨，唯如来则通知之。正欲道破，忽见南下彩云之间来了观音参拜我佛。我佛合掌道：“观音尊者，你看那两个行者谁是真假？”菩萨道：“前日在弟子荒境伪不能辨，他又至天宫地府意迹难认，特来拜告如来，千万与他辨明辨明。”如来笑道：“呵呵呵呵呵，汝等法力广大，只能 普阅周天之事，不能辨识周天之物，亦不能广会周天之种类也。 菩萨又请示周天种类，如来才道： 周天之内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虫，乃裸、鳞、毛、羽、鲲。这厮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雷非鳞非毛非羽非鲲，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类之中。 菩萨道：敢问是哪四猴？ 如来道：第一是灵明石猴，通变化，识天时之地利，移星换斗；第二是赤尻马猴，晓阴阳，会人事，善出入，必死延生；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缩千山，变修旧，乾坤磨弄；第四是六耳猕猴，善灵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此四猴者不入十类之中，不达两间之名。 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此猴若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故此善灵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与真悟空同相同音者，六耳猕猴也。 那猕猴闻得如来说出他的本相，胆战心惊，急纵身跳起来就走。如来见他走时，即令大众下手，早有四菩萨、八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观音木叉一齐围绕。孙大圣也要上前，如来道： 悟空休动手，待我与你擒他。 那猕猴毛骨悚然，料着难脱，急忙摇身一变，变作个蜜蜂往上便飞。如来将金钵盂撇起去，正盖那风儿落下来，大众不知，以为走了。如来笑云： 哈哈哈哈，大众修言，妖精未走，见在我这钵盂之下。 大众一发上前，将钵盂接起，果然现了本相，是一个六耳猕猴。孙大圣忍不住抡起铁棒，劈头一下打死，至今绝此一种。如来不忍，道声：善哉善哉。 大圣道：如来不该慈怜他，他打伤我师父，抢夺我包袱，一律问他个德才伤人，白昼抢夺也该个斩罪哩。 如来道：你自快去保护唐僧来此求经吧。 大圣叩头谢道： 哈哈，上告如来得知，那师父定是不要我，我死去若不收留，却又不劳一番神子，望如来方便把僧骨咒念一念，退下这个金箍，交还如来，放我还俗去吧。 如来道：你休乱想，切莫放刁，我叫观音送你去，不怕他不收，好生保护他去，那时功成归极乐，如意坐莲台。 那观音在旁听说，即合掌谢了圣恩，领悟空折驾云而去。随后木叉行者、白鹰哥一同赶上，不多时到了中途草舍人家。沙和尚看见，即请师父拜门迎接。菩萨道： 唐僧，前日打你的乃假行者六耳猕猴也，幸如来之时已被悟空打死，你今须是收留悟空， 一路上魔障未消，须得他保护你，才得到灵山见佛取经，再修嗔怪。三藏叩头道：“ 谨遵教旨。” 正拜谢时，只听得正东上狂风滚滚，众目视之，乃猪八戒背着两个包袱驾风而止。呆子见了菩萨，倒身下拜道：“ 哦，弟子前日别了师父至花果山水帘洞寻得包袱，果见一个假唐僧假八戒，都被弟子打死，原是两个猴神。却入里方寻着包袱，当时查点遗物不少，却驾风转此，更不知两行者下落如何。” 菩萨把如来十怪之事说了一遍，那呆子十分欢喜，称谢不尽。师徒们拜谢了，菩萨回海，却都照旧何以同心，洗冤解怒，又谢了那村舍人家整数行囊马匹，早大路而西。正是中道分离乱五行，降妖聚会何元明，神龟新设禅方定，六十驱将单自成。毕竟这曲不知三藏几时得面佛求经，且听下回分解。